Hey, Mr. DJ, feel us something good. You get a groove in? How you feeling tonight? Let's go!刹那冬天被你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，那最亮的一颗。你这刹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的刹那一把光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明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，那最亮的一颗。一直闪呀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一直闪呀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 Get your groove tonightGet your groove tonight. Oh, oh, oh, oh, 你这刹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你这刹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我虽然欢喜，却没对你说，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。 A sexy music, hey yeah, sexy music. 天